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七十集。高危提醒：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1%。高危提醒：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2%。高危提醒：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4.5%。高危提醒：角色木生。林妙妙的心在滴血。下一秒，木生成功地掰开了他的手，将他撂倒，像控制恐怖分子一样，双手反剪摁在了蒲团上。爆炸般的系统提示终于停了。林妙妙流着泪应答： 谢谢啊。 木生一脸懵逼，怔怔地放开了手。妙妙累得精疲力竭，翻了个身，解脱般地仰躺在了地板上。木生冷眼看她，少女枕着一头散落的凌乱长发，微微合着眼，长睫轻轻抖动，两颊红得反常，显见是中了严重的媚香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推了推他。喂。林妙妙却猛地向后缩了一下，眼里水光粼粼，半是渴望半是哀求，声音都走调了。 别碰我，别。 叫他这样看一眼，木生方才碰到他的指尖都像是被火燎到了似的烧了起来，心头邪火猛窜。刚才他自己贴上来，现在却是这副模样，倒显得他要对他怎么样似的。门外夜色深沉，幻境与实境虚幻缠绕，少女就这样脸颊绯红地躺在一群姿势各异的欢喜佛中间，心思一飘便要分神压制，一分神就止不住地烦躁起来，戾气横生。一路走到现在，还没有什么人能这样干扰她。眸光落在她的身上，林妙妙已经半挣扎着坐起身来，理顺了头发，嗅着杭菊的白纱裙摆上倒映最纯洁的月色，而脸上是最动人的媚色。心中暴戾迅速被荡平，转瞬变成空荡荡的躁。不行，他心中隐约有个慌乱的猜测， 如果此时不快刀斩乱麻，从此以后事情将不为我所控啊。我将变成什么模样，我自己也无法预测。 他拿手撑着站起身来，放了收腰柄，钢圈盈盈闪光，浮在空中，犹如打头阵的将军。普通的少女的人生与他们光怪陆离的生活千差万别，本不该有交集，他早就有1000个10000个丢下他的理由。离开，现在必须离开。他迈步，突然横出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袍脚。林妙妙在虚幻和现实之间挣扎，只记得自己下意识地拉住了就要跑路的木生。那其实也不是害怕，是被他丢在大街上太多次的后遗症。黑莲花确实阴晴不定，可比起在这个世界上手无寸铁的自己，到底是块免死金牌。木生久久没有发声，妙妙用尽全力睁眼一瞧，恰对上他漆黑的眼眸。那双黑润润的眼睛毫无笑意，似乎在认真地做抉择，严肃中带着混乱的茫然，眸子里如冰雪覆盖原野，白茫茫一片，毫无生机。他心里猛地一惊，随后慢慢松开了手。他毕竟不是木瑶，不是木生心中唯一不可替代。即使上一秒再谈笑风生，患难与共，也不过只是……算了吧。他抽回手去，以全身的力气翻了个身，背对木生，将自己揉成一团。总归在书里，佛堂幻境一劫，他、柳福一、木瑶都在，即使被丢在这里，想来也会有旁人来救。冷汗顺着额角滚滚而下，他死死闭着眼睛， 心想， 切，我戏份重得很呢，不稀罕穷没良心的人。 木生见他放手，心里猛地一空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感顿时漫上心头，脑中再次混乱一片，脚步像粘在地板上似的，怎么也提不起来。林妙妙的五感迟钝得厉害，没注意翻身时，袖中掉出一截巴掌大的物事，噼啪一声跌在大理石地板上。木生一怔，弯腰捡了起来，是做了一半的竹蜻蜓，竹节处的倒刺儿被细细打磨平了，翅膀一半纤薄精致，边缘薄得如刀刃，另一半还是整块材料，没来得及雕琢。木生，他猛地一怔，只看得见女孩侧眼一丛浓密的睫毛，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出异样。 以后别让那水鬼耍得团团转了，与其听他瞎掰，倒不如直接去问你姐姐。 木生一脸懵逼。林妙妙有气无力地抬抬手指，宛如躺在美人榻上歇息的老佛爷，语气相当轻蔑。 说完了，滚吧。 林妙妙的冷汗已经打湿眉毛，小腹痉挛，媚香入骨，眼角已经染上嫣红颜色。她勉强端着念完装逼的台词儿，下一秒就一头堕入了无限黑暗中。木生茫然望着她，手指下意识地沿着竹蜻蜓的杆儿抚摸下去，摸到几道刻痕，对着光一看，由上到下一笔一凿地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，子期。再往下，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糊成一团。他面无表情地摩挲着，辨认出来那是个被人胡乱涂掉的桃心，又似乎是觉得这样羞愤地对待桃心粗鲁过分，于下面又耐着性子刻了小小一朵五瓣花，梅花。 我帮你改一改，做好了还你。 做好了还你，子期。骤然间胸口一阵奇异的尖锐疼痛，就好像这几道刻痕刀刀都是一笔一划刻在他心上，又深又重，直迸溅出一路血珠。林妙妙迷迷糊糊醒来时，惊讶地发觉自己趴在木生背上，鼻端是他领子里飘出来的一点若有若无的梅花香。黑莲花这一路走得有些狼狈，林妙妙这人看起来纤纤细细，背在背上倒真是不轻，像座山一般压着他，压得他每一步都脚踏实地。收腰柄银光闪闪在前开路，左右泥塑像咧着血盆大口一丝不挂地往上扑，还未进二人的身，便被钢圈打得泥土迸溅，化成一滩淤泥向下滑去。前方黑压压的一片，不知有多少欢喜佛拦路，地上妖物的鲜血汇成小溪，他踏着泥泞失手而过，简直像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原里。林妙妙天灵盖剧痛，缓了很久才觉得天旋地转地回了神，发觉嘴里含了一枚圆溜溜的珠子，闻不到先前那股浓郁的花香味了。 哎，这是什么呀？ 耳边嗡的一声， 系统提示，物品竹蜻蜓已使用，提示完毕。 林妙妙一怔，旋即心痛如绞。 哎，不是，垃圾系统，怎么还没刻完就给用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